轻就买个官做，您说王大姐她是稳稳当当啊，就做了这个官娘啊。张廷秀呢也上南京去赶考，一去这个六年呐、啊，他是老没有还乡。我们想二哥了，一天多吃不下去半碗饭。看二哥呢，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。什么叫做饭，又哪个叫做汤啊？饿的奴家我们前心呐、啊，就贴在了后墙。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我们走道儿杵的拐棍儿。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，手儿就得扶墙，墙打得我的精神那就走了两步，哎呦可不好咧。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，嘿还撕坏了我的衣裳。王二姐儿泪如梭，盼向那个张廷秀啊，奴家我的二哥呀，拿起来的菱花镜我照上这么一照，照着奴的模样儿啊，却是如何？这镜子里呀、啊，照不见那、啊、张廷秀。我要你这没用的东西可干什么？苍的啷啷摔了啊，这个菱花镜，回首又拉倒了这个梳妆的桌。鼻子粉盒就在满地下滚，那王二姐呢走上前来就用这个脚来搓搓罢这个鼻子，她还是不解恨。二姑娘呢上炕啊，她就撕这个被窝。您瞧这王二姐她真有点疯了，私了吧，来呀，我们私了吧。二哥哥呢回来，让他在地下那儿坐着。正是这个王二姐儿啊，她把这个疯魔闹。小丫鬟上楼来呢，就把这个话来说。她倒说那灯花报喜来到，在那花园来了这个张二哥。二姐儿闻听心欢喜，乐的姑娘她了不得，十三层楼梯不顾得下，毛儿跟头往下折。她还没摔着，那位说这个王二姐还真有点少林寺的功夫啊。穿宅过院来得快了，不是花园是什么，低头就把这个花园进，抬头瞧着我的张二哥，一把手拉住了张家的老二，我的二哥哥你可回了，撇下我们孤孤单单，我等了你六年多，嘿，咱们楼上再去说。 这就是铁片大鼓的一个经典名段《王二姐私夫》。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魏喜奎的演唱。其实啊，

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